第四十四回，变声不测，凤姐颇促，喜出望外，平儿李庄。话说众人看眼睛差记，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，林黛玉因看到南记这一出上，便和宝钗说道：“ 这王石鹏也不通得很，不管在哪里记一记罢了，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做什么。俗语说，睹物思人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，也就尽情了。” 宝钗不答，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儿。原来贾母说，今日不比往日，定要叫凤姐痛乐一日。本来自己懒怠坐席，只在里间屋里榻上歪着和薛姨妈看戏，随心爱吃的捡几样放在小几上，随意吃着说话，将自己两桌席面赏那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，并那应差听差的妇人等，命他们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，不必拘礼。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，外面几席是她姊妹们坐。贾母不时吩咐尤氏等：“ 让凤丫头坐在上面，你们好生替我带动，难为她一年到头辛苦。” 尤氏答应了，又笑回说道：“ 她坐不惯首席，坐在上头横不是竖不是的，酒也不肯吃。” 贾母听了笑道：“ 你不会，等我亲自让他去。” 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：“ 老祖宗别信他们的话，我吃了好几盅了。” 贾母笑着命尤氏：“ 快拉他出去，按在椅子上，你们都轮流敬他，他再不吃，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。” 尤氏听说，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，命人拿了台盏斟了酒，笑道：“ 一年到头难为你孝顺老太太、太太和我，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，亲自斟杯酒，乖乖在我手里喝一口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你要安心孝敬我，跪下我就喝。” 尤氏笑道：“ 说的你不知是谁，我告诉你说，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，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不得了，趁着尽力灌丧两盅吧。” 凤姐见推不过，只得喝了两盅。接着众姊妹也来，凤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。赖大妈妈见贾母上这等高兴，也少不得来凑趣儿，领着些嬷嬷们也来敬酒。凤姐儿也难推脱，只得喝了两口，鸳鸯等也来敬。凤姐儿真不能了，忙央告道：“ 好姐姐们，饶了我吧，我明儿再喝吧。” 鸳鸯笑道：“ 真个的，我们是没脸的了，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，太太还赏个脸呢。往常倒有些体面，今儿当着这些人，倒拿起主子的款来了。我原不该来，不喝我们就走。” 说着真个回去了。凤姐儿忙赶上拉住，笑道：“ 好姐姐，我喝就是了。” 说着拿过酒来，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，鸳鸯方笑了散去，然后又入席。凤姐儿自觉酒沉了，心里突突的似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。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，便和尤氏说：“ 预备赏钱，我要洗洗脸去。” 尤氏点头。凤姐儿瞅人不防，便出了席，往房门后檐下走来。平儿、刘星也忙跟了来，凤姐儿便扶着他，才至穿廊下。 只见他房里的一个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，见他两个来了，回身就跑。凤姐儿便疑心忙叫，那丫头先只装听不见，无奈后面连平儿也叫，只得回来。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，忙和平儿进了穿堂，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，把阳扇关了。凤姐儿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，命那丫头子跪了，喝命平儿 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，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。 那小丫头子已经唬得魂飞魄散，哭着只管碰头求饶。凤姐儿问道， 我又不是鬼，你见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站住，怎么倒往前跑？ 小丫头子哭道， 我原没看见奶奶来，我又记挂着房里无人，所以跑了。 凤姐儿道， 房里既没人，谁叫你来的？你便没看见我，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，越叫越跑，离得又不远，你聋了不成？你还和我犟嘴？ 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，打得那小丫头一栽，这边脸上又一下，当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。平儿忙劝， 奶奶仔细手疼。 凤姐儿便说， 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，他再不说，把嘴撕烂了他的。 那小丫头子先还犟嘴，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，方哭道， 二爷在家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的，若见奶奶散了，先叫我送信儿去的，不成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了。 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， 叫你瞧着我做什么？难道怕我家去不成？必有别的缘故，快告诉我，我从此以后疼你，你若不细说，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。 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，向那丫头嘴上乱戳，唬得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， 我告诉奶奶，可别说我说的。 平儿一旁劝一面催她，叫她快说。丫头便说道， 二爷也是才来房里的，睡了一会儿醒了，打发人来瞧瞧奶奶，说才坐席还得好一会儿才来呢。二爷就开了箱子，拿了两块银子，还有两根簪子，两匹缎子，叫我悄悄的送于八二的老婆去，叫她进来，她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。二爷叫我来瞧着奶奶，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 凤姐儿听了已气得浑身发软，忙立起来一径来家。刚至院门，只见又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，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。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，那丫头本来伶俐，见躲不过了，越性跑了出来，笑道， 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，可巧奶奶来了。 凤姐儿道， 告诉我什么？ 那小丫头便说二爷在家这般如此如此，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。凤姐啐道， 你早做什么了？这回子我看见你了，你来推干劲儿。 说着也扬手一下打得那丫头一个趔趄，便蹑手蹑脚的走至窗前往里听时，只听里头说笑。那妇人笑道， 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。 贾琏道，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，又怎么样呢？那妇人道， 他死了，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，只怕还好些。 贾琏道，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，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，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？凤姐听了气得浑身乱颤，又听他俩都赞平儿，便以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，那酒越发涌了上来， 也并不寸多，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，一脚踢开门去，也不容分说，抓着鲍二家的厮打一顿，又怕贾琏走出去，便堵着门站着骂道：“ 好淫妇，你偷主子汉子，还要治死主子老婆！平儿过来，你们淫妇王八一条腿儿，多闲着我，外面你哄我。” 说着，又把平儿打几下，打得平儿有冤无处诉，只气得干哭，骂道：“ 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，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？” 说着，也把鲍二家的厮打起来。贾琏也因吃多了酒，近来高兴，未曾做的机密，一见凤姐来了，已没了主意，又见平儿也闹起来，把酒也气上来了。凤姐儿打鲍二家的，他已又气又愧，只不好说的。今见平儿也打，便上来踢骂道：“ 好娼妇，你也动手打人！” 平儿气切，忙住了手，哭道：“ 你们背地里说话，为什么拉我呢？” 凤姐见平儿怕贾琏，越发气了，又赶上来打着平儿，偏叫打鲍二家的。平儿急了，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，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。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，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：“ 你们一条疼害我，被我听见了，倒都唬起我来，你也累死我。” 贾琏气得墙上拔出剑来说道：“ 不用寻死，我也急了，一齐杀了，我偿了命，大家干净。” 正闹得不开交，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，说：“ 这是怎么说？才好好的就闹起来。” 贾琏见了人，越发以酒三分醉，逞起威风来，故意要杀凤姐儿。凤姐儿见人来了，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，丢下众人，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。此时戏已散出，凤姐跑到贾母跟前，爬在贾母怀里，只说：“ 老祖宗救我，琏二爷要杀我呢。” 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忙问怎么了。凤姐儿哭道：“ 我才家去换衣裳，不妨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，我只当着是有客来了，唬得我不敢进去，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，原来是和鲍二家的媳妇商议，说我厉害，要拿毒药给我吃了，治死我，把平儿扶了正。我原气了，又不敢和他吵，原打了平儿两下，问他为什么要害我，他臊了就要杀我。” 贾母等听了都信以为真，说：“ 这还了得，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。” 一语未完，只见贾琏拿着剑赶来，后面许多人跟着。贾琏明仗着贾母素习疼他们，连母亲沈母也无碍，故逞强闹了来。邢夫人、王夫人见了，气得忙拦住骂道：“ 这下流种子，你越发反了，老太太在这里呢。” 贾琏咩斜着眼道：“ 都是老太太惯的他，他才这样，连我也骂起来了。” 邢夫人气得夺下剑来，只管喝他：“ 快出去！” 那贾琏撒娇撒痴，言言言语的还只乱说。贾母气的说道：“ 我知道你也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。” 贾琏听见这话，方趔趄着脚出去了，赌气也不往家去，便往外书房来。这里邢夫人、王夫人也说凤姐儿，贾母笑道：“ 什么要紧的事？小孩子们年轻，馋嘴猫似的，哪里待得住不这么着？从小世人都打这么过的，都是我的不是。他多吃了两口酒，又吃起醋来。” 说的众人都笑了。贾母又道：“ 你放心，等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，你今儿别要过去臊着他。” 因又骂：“ 晴儿那蹄子，素日我倒看他好，怎么暗地里这么坏？ 尤氏等笑道：“ 婷儿没有不是，是凤丫头拿着人家出气，两口子不好对打，都拿着婷儿煞性子。婷儿委屈的什么似的呢？老太太还骂人家。” 贾母道：“ 原来这样，我说那孩子倒不像狐媚演道的，即这么着，可怜见的，白受他们的气。” 应叫琥珀来。 你出去告诉平儿，就说我的话，我知道他受了委屈，明儿我叫凤姐儿替他赔不是，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，不许他胡闹。 原来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，平儿哭得哽咽难抬，宝钗劝道：“ 你是个明白人，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，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，他可不拿你出气，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？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，你只管这会子委屈，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？” 正说着，只见琥珀走来，说了贾母的话，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，方才渐渐的好了，也不往前头来。宝钗等歇息了一会，方来看贾母、凤姐。宝玉便让平儿到怡红院中来，袭人忙接着笑道：“ 我先原要让你的，是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，我就不好让的了。” 平儿也陪笑说：“多谢。”莹又说道：“ 好好的，从哪里说起？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。” 袭人笑道：“ 二奶奶素日待你好，这不过是一时气急了。” 平儿道：“ 二奶奶倒没说的，只是那淫妇治的我，她又偏拿我凑去，恐还有我们那糊涂爷倒打我。” 说着便又委屈，禁不住落泪。宝玉忙劝道：“ 好姐姐别伤心，我替他两个赔不是吧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与你什么相干？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们弟兄姊妹都一样，他们得罪了人，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。” 又道：“ 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，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，何不换了下来，拿些烧酒喷了熨一熨，把头也另梳一梳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便吩咐了小丫头子们舀洗脸水烧熨斗来。平儿素喜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交接，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，又是凤姐儿的心腹，故不肯和他私进，因不能尽心，也常为恨事。平儿听见他这般，心中也暗暗的颠簸， 果然话不虚传，色色向的周到。 又见袭人特特的开了箱子，拿出两件不大穿的衣裳来与他换，便赶忙的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忙去洗了脸。宝玉一旁笑劝道：“ 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，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，况且又是她的好日子，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。” 平儿听了有理，便去找粉，只不见粉。宝玉忙走至妆台前，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，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，拈了一根递与平儿，又笑向他道：“ 这不是铅粉，这是紫茉莉花种的，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。” 平儿倒在掌上看时，果见青白红香四样俱美，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，且能润泽肌肤，不似别的粉轻重色质。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，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，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。宝玉笑道：“ 那市买的胭脂都不干净，颜色也薄， 只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渣子来，淘成净的渣子，配了花露蒸叠成的，只用细簪子挑一点抹在手心里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，手心里就够打腮颊了。 平儿依言装饰，果见鲜艳异常，且又甜香满颊。宝玉又将盆内的一只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截了下来，与他簪在鬓上。忽见李纨打发丫头来唤他，方忙忙的去了。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，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，比不得那起鼠寸浊物，深为恨怨。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，故一日不乐，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，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，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。隐歪在床上，心内怡然自得，忽有思及贾琏为之以淫乐悦己，并不知作养脂粉。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，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，贾琏之俗，凤姐之威，他竟能周全妥帖，姐儿还遭荼毒，想来此人薄命，比黛玉尤甚。想到此间，便又伤感起来，不觉洒然泪下。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，竟利落了几点痛泪，复起身。又见方才的衣裳上喷的酒已半干，便拿熨斗熨了叠好，见他的手帕子望去，上面犹有泪渍，又拿至脸盆中洗了晾上，又洗又背闷了一回，也往稻香村来说一回闲话，掌灯后方散。平儿就在李纨处歇了一夜，凤姐儿只跟着贾母。贾琏晚间归房，冷清清的，又不好去叫，只得胡乱睡了一夜。次日醒了，想昨夜之事，大没意思，后悔不来。邢夫人记挂着昨日贾琏醉了，忙一早过来，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。贾琏只得忍愧来在贾母面前跪下。贾母问他怎么了？贾琏忙陪笑说：“昨儿原是吃了酒，进了老太太的架了，今儿来领罪。”贾母啐道：“下流东西，灌了黄汤，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，倒打起老婆来了。凤丫头成日家说嘴，霸王似的一个人，左虎的可怜。要不是我，你要伤了他的命，这会子怎么样？”贾琏一肚子的委屈，不敢分辨，只认不是。贾母又道：“那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，你还不足，成日家偷鸡摸狗，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，为这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，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，活打了嘴了。若你眼睛里有我，你起来，我饶了你，乖乖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，拉了他家去，我就喜欢了。要不然你只管出去，我也不敢受你的跪。”贾琏听如此说，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，哭得眼睛肿着，也不施脂粉，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，想着不如赔了不是，彼此也好了，又讨老太太的喜欢了，想必便笑道：“老太太的话我不敢不依，只是越发纵了她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胡说，我知道她最有理的，再不会冲撞人。她日后得罪了你，我自然也做主，叫你降服就是了。”贾琏听说，爬起来便与凤姐儿做了一个揖，笑道：“原来是我的不是，二奶奶饶过我吧。”满屋里的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 疯丫头，不许恼了，再恼我就恼了。 说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，命凤姐儿和贾琏两个安慰平儿。贾琏见了平儿越发图不得了，所谓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听贾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，姑娘昨日受了屈了，都是我的不是，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，我赔了不是不算外，还替你奶奶赔个不是。 说着也做了一个揖，引得贾母笑了，凤姐儿也笑了。 贾母又命凤姐儿来安慰她，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， 奶奶的千秋，我惹了奶奶生气，是我该死。 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，不念素日之情，浮躁起来，未听了旁人的话，无故给平儿没脸。经反见他如此，又是惭愧又是心酸，忙一把拉起来，落下泪来。平儿道， 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，也没弹我一指甲，就是昨儿打我，我也不怨奶奶，都是那淫妇治的，怨不得奶奶生气。 说着也滴下泪来了。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， 有一个再提此事，即刻来回我，我不管是谁，拿拐棍子给他一顿。 三个人重新给贾母、邢王二位夫人磕了头，老嬷嬷答应了，送他三人回去。至房中，凤姐儿见无人，方说道， 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，那淫妇咒我死，你也帮着咒我，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，可怜我熬得连个淫妇也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。 说着又哭了。贾琏道， 你还不足，你细想想，昨儿谁的不是多，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，又赔不是，你也争足了光了，这回子还叨叨，难道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，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。 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，平儿嗤一声又笑了，贾琏也笑道， 又好了，枕着我也没法了。 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， 宝二媳妇吊死了。 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，凤姐忙收了怯色，反喝道， 死了罢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 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敲回凤姐道， 宝儿媳妇吊死了，她娘家的亲戚要告呢。 凤姐儿笑道， 这倒好了，我正想打官司呢。 林之孝家的道， 我才和众人劝了他们，又威吓了一阵，又许了他几个钱就依了。 凤姐儿道， 我没一个钱，有钱也不给，只管叫他告去，也不许劝他，也不用镇下他，只管让他告去，告不成倒问他个已是讹诈。 林之孝家的正在为难，见贾琏和他使眼色，心下明白，便出来等着。贾琏道， 我出去瞧瞧看是怎么样。 凤姐儿道， 不许给他钱。 贾琏一进出来，和林之孝来商议，着人去做好做歹，许了200两发送才罢。贾琏声恐有变，又命人去和王子腾说，将翻译、仵作等人叫了几名来，帮着办丧事。那些人见了如此，纵要复变亦不敢变，只得忍气吞声罢了。贾琏又命林之孝将那200银子入在流年账上，分别添补开销过去，又梯级给鲍二些银两，安慰他说， 令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。 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，又何不依，便仍然奉承贾琏，不在话下。里面凤姐心中虽不安， 面上只管佯不理论，因房中无人，便拉平儿笑道：“ 我昨日灌丧了酒了，你别埋怨，打了哪里我瞧瞧。” 平儿道：“也没打中。”只听得说奶奶姑娘都进来了，要知端地，下回分解。